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产品。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北京时间的上午八点零六分，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 M 九二七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青年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不， 我是老年月月。 对，我想说中年月月。92年以后不都变成了中年吗？ 90年，不是，现在从99年开始就已经都变成中年了。 哇，好吧，大家好，我是中年月月，我们早上又见面了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因为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 哎，没错。 我们不仅可以通过 FM 98.2。AM 九二七来收听到我们的声音，那与此同时呢，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深度合作的花椒直播啊，花椒直播以及北京时间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在微信当中的搜索。大家听好了，982魔力工厂，982魔力工厂这个关键词，点击关注之后呢，赶快求勾搭呀，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哈！因为我刚刚看到了这个公众号底下确实有一栏是求勾搭， 求勾搭， 对对对， 天哪！ 对，就希望大家多多的跟我们互动一下，看看我们直播间的两位主持人，还有我们今天的神秘嘉宾。 嗯，没错啊，而且还要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因为熟悉我们节目的就是我们频道的朋友们呢，应该在这个2017年的时候。都知道有一档早间节目叫做微微一笑啊，它的时间是在7:30的时候播出，但是今年2018年呢，我们有了一个新的改变啊，北京青年广播呢将在每天上午的8:00到10:00重磅推出这档青年广播头牌节目青年说。 头牌节目哈，依然是给大家带来最新鲜的资讯，以及大家也就是广大青年朋友们。 行了，不要强行拉低自己的这个年龄了，好吧， 不是强共同关注的话题哈， 广大的小朋友们啊，共同关注的话题在这儿呢，你能听到这个最新鲜的资讯，还有最热门的热点话题，还有一些这个广大的大学生朋友啊比较关注的一些求职啊招聘类的信息等等等等。而且呢，这个我们还会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身边的一些大事小事，一些奇奇怪怪的事儿啊。 哎，没错，所以说呢，非常值得大家在早间一起来叫醒大家起床，并且给大家注入满满的活力哈。 没错，再来说一下我们的收听和收看的方式。第一种呢是我们的收听方式 FM 九十八点二和 AM 九二七双频收听。第二种呢是我们的收看方式，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以及我们的花椒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点击进入到直播间当中来观看我们的节目了。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今天第一个板块，活力最前沿。来说今天的第一部分啊，这些新鲜资讯先来给大家做一个简讯吧。 没错哈，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突然正经， 突然变成这样。我一开始因为我们两个其实今天是代班嘛，然后就是不是找不到调调的话，就觉得可以混搭一下。 对， 那今天的主要的新鲜资讯都有哪些呢？首先第一个就是专家解释北京初雪为何还不来。 第二条，未来3天华北华东或出现中至重度污染。 第三条是网购火车票超 超八成无需验证码。 第四条，中国睡眠指数报告，四分之一的北京居民睡眠不足。 接下来第五条，热捧背后其实盈利很难，无人货架风口何时停歇。 第六条，中国首个 P4 实验室正式运行，可研究最危险的病原体。 接下来第七条，苹果降速门丑闻后将损失上百亿美元。 第八条，中超开市迎大买卖啊，西甲前锋获四千万欧元加盟国安，获家伙。 哇哦，今天真的是太多太多的重磅资讯了，身边的事儿也有，然后比较这重大的或者是说稍微的这个水平高一点的事情也有。 对，是这什么叫稍微水平高一点的事情？ 就是很多 都是高水平的事， 不太明白。对 啊，我懂那意思了。自己不大了解的事儿， 对，我们跟大家再仔细的展开来说哈。 对，来先说第一条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啊，最近这个朋友圈里边呢，已经基本上开始被这个南方的小伙伴们的各种各样的下雪的照片刷屏了啊。 各种小雪人都已经堆起来了，但是 可以说是大雪人。 大雪人，对，没错，这南方下雪下得很厉害哈，但是相比较之下，北方甚至是说唯独北京。 哎，这真的唯独北京。 对，就 咱也别北方 天天 就唯独北京，我跟你讲。 还真的是，所以说呢，现在很多网友都会晒出来啊求雪照，尤其是在北京这边哈，就为什么到底他为什么北京这边就是 不下雪呢？而且今年北京的初雪还没来，应该是已经差不多快四个月的时间没有降水了，在北京。 2008年的第一场雪， 2007年的第一场雪也没来呢。咱先别2008年了。 时隔这么久都没有看到雪哈，所以说大家非常的关切，到底为什么？ 为什么北京还不下雪呢？啊，就是这个专家解释了啊，说这个降雪需具备三个条件，是哪三个条件呢？听我来给你说一说啊。说这个中东部地区呢，近日出现了大范围的雨雪天气，不过这次大范围的降雪呢，却避开了京津冀地区。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解释啊，因为这个暖湿气流和弱冷气流交汇点偏南啊，然后这个暖湿气流呢还没到北方就已经遇到了冷空气，所以说这个京津冀等地根本没在本轮的降雪范围之内。 就是有点要把它就是撤离降雪圈之类的， 推开了 推开降雪圈之类的，这种感觉哈。那么第二条原因呢，就是我刚刚断片了，可能是太思念雪了。 对，肯定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基本上啊，到现在你看已经1月6号的时间了。按照常理来说，北京应该已经开始下雪了。 对， 而且应该已经不止下过一场雪了，哪怕来点雨夹雪也可以啊。 是的呀，而且昨天其实是小雪的小寒的节气，应该是逐渐的越来越冷了哈。我觉得大家都是跟我一样有这样的一个愿望的，就是在年前或者是说在最冷的冬天这样的一个季节，能够真正的在雪地当中去走一走，对， 打个滚儿， 对，打个滚儿， 踢踢脚球， 赛季趟跑， 捉几回迷藏，冻死你。 所以我们的节目的调调是不是被我们两个人改变了？ 真可怕！这等人的这个原本青年时候的主持人回来之后，发现这节目已经变成一个 对 嘻哈类的节目了。 不，我觉得给大家带来一点快乐也是蛮好的。我们共同来祈祷一下，看看能不能在2018年的初始的阶段顺利的求到雪， 求雪求雪啊！ 瑞雪兆丰年嘛。 实在是要不，北京的天气最近实在是太干燥了，每天晚上睡觉起床之后，这个整个的皮肤都是 干 的，而且那个很容易鼻子出血。 对，是的。所以说这下点雪吧，我们一起来求雪好不好？ 没错，说了 十秒钟， 对，默数十秒钟，下雪下雪下雪啊！说完了第一条消息啊，咱们再来看第二条，未来3天华北华东或出现中至重度污染。 哇，这个对我来说，因为我是来自于污染非常严重的一个地方，在河北省哈，河北省的石家庄市，所以说呢，关于这条消息我也是很先跟大家说一下吧。先仔细的展开一下吧。首先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根据环保部宣传教育司官方微信的消息，未来3天的污染气团自北向南影响华北和华东区域，华北和华东区域呢可能先后出现中至重度污染，在此呢也是提醒广大市民出行前要做好防范的准备。这个天气污染确实，我觉得在北方还是很常见的，一 到冬天， 对， 可能这个空气啊什么的就会变得比较差。我记得前两天从南方飞过来的时候，然后好多南方人在飞机上就各种在讲，而且那天正好落地的时候北京就是雾霾天气，所以就是大家对于这种天气还是挺担忧的吧，应该是。 嗯，但是就是正常来说，今年北京的天气还真的挺不错的啊。 好像前两天还出了一个报告，是不是？ 对， 就是什么提前完成了什么指标，就是蓝天的一个指标。 确实，就是今年入冬以来的北京，虽然没下雪吧，也没有什么降水， 对， 但是这个蓝天白云，大家应该是有目共睹的，这应该都可以看到啊。 对， 而且今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居然能在天上看到特别亮堂的月亮。 哦，那就说明咱们还是有成效的哈。不过未来几天，如果要是真的是如这个预警所言的话，大家也做好防范的措施了。 哎，没错啊，因为这个冬季到来了嘛，这个空气一不好，大家就容易感冒啊。一感冒呢，身体就不好，身体一不好呢，就不想上班，一不上班呢，就 好，我们又想错了。 哎，说完第二条，咱们来看第三条消息啊，说这个网购火车票超八成无需验证码啊，说目前啊，这个随着春运首日火车票的开抢呢，春运购票大幕已经拉开。中国铁路总公司表示啊，今年的春运网络购票需要验证码的比例将会被压缩到15%以下。昨天，老牌抢票软件360浏览器表示啊，通过大数据分析，今年春运抢票初期呢，12306的图形验证码并没有比去年增加难度。他们发现呢，这个图形验证码已经不是铁路防止黄牛倒票的主要技术手段，铁路呢正在通过更加严格的实名认证等其他方式来防止黄牛，提高了用户的购票体验。鼓掌 鼓掌。我刚想说这对我这种这个是吧，是一个超级好的消息，因为你看它首先压缩到了15%以下，就省了很多时间，然后与此同时呢，它的难度也没有提升，如果再提升我就真答不上来了， 完全看不懂它想表达的是什么，是吧？ 对，因为之前我记得有一次就是必须要刷，就不停的刷，比如这个题我答不对，然后就要再刷一次，然后经常就选不全或者选不对，所以就对于我这种智商堪忧的人来说，智力堪忧的人来说，大好消息，回家会更加的舒畅。 一共给你6张图片，问那这个，然后上面给你摆几瓶白酒，问哪瓶是茅台。 好难呐、 啊！哎，真的，之前啊，这个大家在网络购票的时候，肯定会遇到这种现象。我记得在2017年年初的时候，还是有这样的，就好多网络的段子都根据这个，就是根据时事而来的嘛，也是引发了很多的网友的关注。就是为什么买票这么难呀、啊？就不能找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来防止黄牛嘛？ 对，你说本来这票源就紧张，我之前还得过五关闯六将哈，什么数学、地理、天文、眼力，各种各样的事情全都要考得到啊，所以这次应该算是一个大好消息了，因为有更多的方式来防范这些黄牛了。 哎，没错啊，这个也是啊，已经进入了春运的网络购票的时间了啊，大家如果准备今年回家过年的话呢，也可以着手开始准备今年的网络购票。 没错，春运时间我记得是应该是 1月3号 开始到12号，到那个不是是十二月的，不是说错了，3月12号截止。 对， 这是春运的高峰期哈，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我们的购票时间。那我们继续来说下一条新闻，第四条，中国睡眠指数报告，1/4北京居民睡眠不足。哎，那么具体的内容是，睡眠和健康真的是息息相关。那么最新的中国睡眠指数报告就显示了，我国大约有31.2%的人存在严重的睡眠问题。其中呢，北京市居民每天平均睡眠时间为7.6小时，睡眠不足可能，或者是说可能不足的居民呢，大约占到24.9%啊，1/4的比例了。那从18到25岁的女性是高于男性，但是呢65岁以上的男性高于女性。我就是处于 65岁以上的。 我是处于，对，被你发现了。我本来想装一下我是那个18到25岁的女性，后来发现哦，原来我自己是一个 65岁以上的男性。天哪， 哎，我们的这个节目的 我什么都没说，你们什么都没听见。 但确实睡眠不足就很常见啊，比如说我就觉得深深的我就是那25%的

poquito a poquito. Hasta provocar tu escrito. Y que olvides tu apellido. Despacito. 哎，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咱们继续来说新闻啊。这个来说今天的第五条消息，热捧背后其实盈利艰难，无人货架风口何时停歇？ 嗯， 啊，关注一下这个从2017年夏天开始的无人货架啊，从这个北京、上海等地就已经开始向全国蔓延啊。这个写字楼、社区、地铁站，它的身影随处可见，遍地开花啊。一时间呢，这个无人货架处在了风口之上，而这个繁荣景象的背后，则是资本的热捧。 哦啊，根据媒体统计呢，目前市场上至少有超过50个玩家入场。那么去年8月呢，集中融资，3个月之内就已经融入，或者是说涌入的资金至少超过30亿元人民币哈。入局无人货架的资本方呢，既有阿里、腾讯、京东这样的互联网巨头，同时呢，还有 IDG、经纬创投、联想创投这样的知名投资公司啊。看来这个无人货架哈、啊，还是非常的火爆的。 对， 而且现在也经常见到，还有无人超市，然后还有这种就是比如说写字楼里面单设的一个小小的无人货架都有。 对、嗯，这其实我觉得它设定的初衷还是好的。 嗯， 就是一是省去了这个人工的费用，二是它不用那么多高科技的东西在里面。 对， 就是不用像地铁站里边那样，我还得摆一大机器放在那儿， 对， 它这种就直接是一个货架上摆满了小商品，我扫个码，然后另外一点，我就觉得最好的是它可以，就是怎么说呢，锻炼人的一种诚信能力。 哎，没错，考验我们的诚信能力的时刻哈。然后，但是我目前看到的，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因为经常看到大家还是非常自觉的去做。 对，基本上肯定是在自己公司。你看，要在公司，谁都认识谁，我不可能拿一东西自己走吃是吧？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创新的方式，有的时候还挺好玩的。 嗯，对，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五条消息啊，这个无人货架。接下来看第六条，中国首个 P4 实验室正式运行，可研究最危险的病原体。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是属于科技方面的消息哈。那么日前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顺利通过了国家卫计委实验室活动资格以及实验活动现场评估，完全具备从开展高致性病原微生物实验是活动的资质啊，这是一个算是一个认证，取得这样的一个资格了。那么至此呢，中国首个 P4 实验室正式投入运行。那么这个实验室将为我国提供一个完整国际先进的生物安全体系，中国的科研工作者可以在自己的实验室里研究世界上最危险的病原体。 厉害了我的国。 对，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可能不是那么非常的了解，但是非常非常厉害的这样的一个好消息哈。相信这个病原体或者说非常危险的这样的一个研究，也能够给我们的健康，给我们未来比如医药啊或者是这个医护的行业带来非常好的一些促进。 对，这个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嘛。已经能开始研究最危险的病原体了，我相信之后啊肯定还会研究其他各种各样跟我们身体健康啊、生命啊、这个生命密码啊各种各样的东西有关的东西啊。 没错哈、越来越厉害了。 接下来看第七条啊，这个应该是跟我们身边人比较有关的一个事情啊。说这个苹果的降速门丑闻后将损失上百亿美元。 那么也是根据外媒的报道，巴克莱银行分析师得出了结论，称苹果公司把换旧电池的价格降到了29美元的决定，给公司带来了100亿美元的损失。此前报道称呢，苹果公司为了延长电池寿命，降低一系列旧机型运行的速度。那么这个丑闻爆发之后呢，苹果出台了这样的一个举措。分析师就指出，根据他们的调查，电池损耗是消费者购买新苹果手机的主要原因。随着换电池价格的下降以及智能手机性能的提升，专家预测在2018年苹果手机的销量将减少1600万件啊。前两天也是说出来了，就是有一个大好消息，如果要是手机这个电池 好消息 苹果手机换电池降价了 可 还行。但是确实是好消息，因为这个 我的手机现在出现的也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比如说电池不禁用，或者是说到了一定时间之后呢，它就会比如突然断电、突然关机等等哈，大家就可以考虑去苹果的专门店去换一下电池了，之后可以续航很久。 哎，没错啊。那么在一小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新闻，不要走开哟， 待会儿见。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多大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信仰就该 走属于我们的旅行。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M927 Fresh Radio 青年说。大家好，我是大左。 大家好，我这回变成了青年的月月、哎、 半小时一降档、啊、 是的，待会儿就变成了少年 啊！我真可怕、嗯、你节目就到这儿吧、嗯、一会儿你再回壳里去。 不要不要啊，邀请大家一起来啊，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 嗯、 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不仅可以通过 FM98.2 AM927 来收听到我们的声音，与此同时呢，还可以通过我们深度合作的花椒直播， 嗯， 还有北京时间，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链接了。 哎，没错。 嗯，与此同时呢，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982魔力工厂，982魔力工厂，点击关注之后，下面就有一个视频链接啊，赶快进来看看我们今天主持人长什么样呢，同时嘉宾又是什么样呢。 对，大冬天还在这儿穿半袖呢。 对，我们两个是一个像夏天一个像冬天， 一个像冬天 像秋天了，像秋天， 像秋天了。 对对对， 哎，咱们接着来跟大家说新闻哈。 嗯， 接着来看啊，说这个中超市场啊，看看体育方面的消息啊、嗯，说这个中超开始迎大买卖，西甲的前锋或将以4000万欧元的价格加盟国安队啊。 嗯， 说这个2018年中超转会市场刚刚开启，很快就有了这个重磅消息传来。昨天在西班牙国王杯的赛前新闻发布会上啊，这个西甲劲旅比利亚雷亚尔队主教练卡雷哈啊正式确认队中的前锋巴坎布即将离队前往中国。据西班牙媒体报道呢，北京国安队将以4000万欧元的价格，也就是大概3.12亿人民币的转会费将其签下。 哇哦，这个算开门红吗？ 也应该也算吧、嗯、就希望今年能给国安队带来一个好的彩头吧。 嗯，没错哈，都是好消息。那么接下来继续来分享我们下面的消息。围棋在变局之中寻妙手，协会实现体系化运作市场化、 嗯、 那么近日呢，世界围棋等级分排名更新了，那么最新的一期榜单，那么韩国的棋手朴廷桓以3640分高居首位，那么中国棋手柯洁以9分之差紧随其后。一个月之前呢，也我们的围甲收官战哈，柯洁负于姜维杰，那么朴廷桓 啊击败了范昀若啊，双方在隔空争锋之后呢，延续了38个月之久的世界围棋第一人之位终将易主、 嗯、 此后呢，两人交替领先，可以预见未来的榜首之争将呈现拉锯之势啊，这是围棋方面的消息。 嗯， 接着来看啊，说这个养生旅游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哇、哦、 说这个旅游呢，人们已经对这个旅游产品的需求啊也是日益的多样化啊、 嗯、 这个旅游加健康呢已经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热点。 嗯， 而这个我记得之前有一个叫做养生蹦迪还是什么东西， 养生摇 啊，对，养生摇 是我们在节目当中有提到这样的一 个词。对对对对对， 现在养生和任何东西都可以打，就是打累了一起结合起来、 嗯、养生饭局、养生酒局、 嗯、对 吧， 大不了自己来一杯红枣枸杞 嗯 配啤酒。 对，没错，要不红枣枸杞雪糕什么之类的、啊、 对对对， 养生旅游又迅速兴起。 嗯， 北京、上海、大连、杭州、黄山、长白山、武当山等上百个旅游景点和城市呢，以及这些热点的旅游景区啊，最近也都相继推出了养生保健旅游的项目、 哎、 并且呈现出方兴未艾的趋势。我的天，哎，想想啊，北京的养生旅游应该是什么样的。 嗯，喝着那个什么什么茶， 喝着 大碗茶，对，然后 左手大碗茶，右手来豆汁儿，中间咬一焦圈儿。 我们只想着吃了，好像 只想着吃了。 对啊，好多好多形式哈、嗯。那我觉得， 然后武当山上打打太极拳， 对对对，这个跟师傅学一下哈，这真的是呼吸呼吸新鲜的空气，然后让自己的身心调理一下。其实现在可能也是为了迎合大家的这种养生观念， 嗯， 出现的这一个个保健项目哈。 对，也不知道这个到底是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你说旅游咱们就好好旅游，还推出保健旅游。 游、嗯、这个反正玩了这么多年了还真的头一次听说， 比如说就是保健茶之类的，然后就是去各个景点、 哎、千万别再出现 不换药，然后 千万对 给您送上一杯茶就 OK 了， 对，千万别再出现像之前那种各大旅游景点啊这种啊是吧只购物、 嗯、 啊不带你看东西啊，这个话我就不多说了，反正我已经说这么多了， 对对对， 接着来看下一条新闻、 嗯、 说这个 CNN 呢评出全球自然奇迹的 TOP 前50，中国上榜了两个半、 嗯、两个半，哎，到底为什么是两个半呢，跟大家仔细来说一说哈、嗯、CNN 最近公布了全球自然奇迹前50，那么这次评选的50处自然奇迹中国也有自然景观上榜了，其中呢云南石林位列第48位，四川九寨沟第14位，排名最高的是位于西藏日土县境内的班公湖位列第9。 嗯， 但是呢这个班公湖是国际性的湖泊，所以说是为中国和印度共有的， 哎，所以说这半个啊、 嗯、 就是这么来的。 嗯， 这个全球自然奇迹的前50啊，中国境内一共有两个半，大家喜欢的话也可以去那儿玩一玩啊、 嗯、 看一看这些自然奇迹、嗯、 哎，没错哈。 对， 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下面的消息，绿野仙踪近日梦幻上演啊，这是属于演出方面的资讯了、 嗯、 绿野仙踪体验展在2017年的12月30号到1月8号在751 D Park 北京时尚设计广场梦幻开演，这是全球首部沉浸式的新媒体艺术剧，颠覆了传统舞台和坐席的看剧方式，以数字技术、装置艺术、光学媒介和电子媒介等手段创造了一个立体互动、虚实结合的想象力空间，观众呢置身其中将会体验到不同于其他演出形式的前所未有的多重感官震撼啊！哇，绿野仙踪非常梦幻的，而且再加上这么多非常先进的这种技术的结合， 对，没错，声光电的结合啊、 嗯， 而且还是全球首部沉浸式的艺术剧、 嗯、 你要知道啊，这种沉浸式的剧它好的特点就是可以让观众和演员互相结合，让你更好的去融入到整个的艺术剧当中， 仿佛我们就是其中的人物、啊、 这小兔子是吧， 对，秒变兔子 嗯，再来说下面一条消息啊，这个远去的恐龙也即将震撼上演、 嗯、 全景科幻大型演出远去的恐龙将于今天啊在这个国家体育馆震撼上演，演出以恐龙从兴盛到灭绝的经历为主线，让观众穿越到6500万年前啊，揭秘了一个前所未见的恐龙世界，并且采用最新的科技讲述最古老的故事，以及这些全新的创意啊、神奇的手法呀、巨额的投资呀，完全打造了一场这个全球独特的恐龙生态全景科幻演出、 嗯、 哎，这可以带着这个小朋友去看一看啊，让这些孩子们了解了解之前呢、啊、那个白垩纪啊、三叠纪啊那些恐龙啊大大小小的各种各样的新奇的物件，让他们多了解了解这些知识、 嗯、哎，没错，还是挺有意思的哈。继续来跟大家说一下同样的也是关于电影方面影视方面的，是奇门遁甲，但是最近呢它也是打造了颠覆的奇幻体验展，那么雾隐门幻入意境奇门遁甲电影科幻互动展将于今天啊在北极798艺术区艺术工厂开展，本次展览呢由完形工作室联手奇幻大作奇门遁甲历时16个月推出，以创新打造动静双展区，结合沉浸式互动科技将科幻融入武侠电影，感打造出一个迷惑无感颠覆三观的奇幻体验。 哇，迷惑无感颠覆三观 哇，在里面是不是有一种这个幻灭的感觉 幻灭了， 可还行， 太吓人了，这么说没人敢去了， 先幻然后就灭 啊，这个奇门遁甲啊，接下来再来说一条这个文艺圈的消息，说这个小说2017风格多样，成为青年人啊年轻人啊，以青年人一个意思， 嗯， 和这个年轻人文化内涵的必修课。近日啊，继这个吴宇森、徐克、冯小刚、成龙等明星嘉宾之后，小说2017再迎重磅嘉宾吴秀波。近来呢，由这个吴秀波主演的超级大

都希望来生还能相遇。 欢迎回来啊！这个新闻的板块呢，我们跟大家都介绍完了啊，说一说今天的比较新鲜的事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记住啊？今天一共说了这么多，好多条新闻， 对，一共有好多好多我们所关心的话题哈。如果大家有所感触的话，也欢迎跟我们进行互动。我们互动的方式有很多，比如说我们深度合作的花椒直播，或者是说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赶快跟我们互动起来吧。 哎，没错啊，这个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有请到今天的神秘嘉宾啊，来自于中国传媒大学的一名大三的在校学生张可嘉啊，也是一名其他的让他自己介绍吧。 好嘞，先来这个自报一下哈，给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哎，欢迎 大家，打个招呼。 两位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中国传媒大学15级播音本科班的张可嘉。嘉是好的意思，可嘉就是可好了。 哇， 可好了 啊，可好了，来鼓掌。 张可好了。 张可好。 嗯，哎，对，这个我知道，在可嘉在大学里边也是校电视台的一名记者，是吧？ 嗯， 哎，那就是为什么要去选择做，就是在校电视台做记者这个呢？ 其实你像在咱们学校，特别是我们专业嘛，本来就是一个实践性比较强的专业，并且我们课也不是那么的紧张，所以说你会有很多大量的业余时间。那你干嘛呢？你是不是会有的同学就会选择说，那我出去玩，对吧？或者是说我去读书，对吧？看课外书，去泡图书馆。那有的同学，你比如像我，就会选择一个和我自己专业非常相关的地方，对吧？去在那儿真正的实际的锻炼一下自己的专业能力。所以说我就选择了在学校电视台做一名学生记者。 哇，对，我因为我知道可嘉是那种就是特别努力的这样的一个女孩，因为之前经常见，而且就是像昨天我看你好像也是去了电视台。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我在路上来的时候还跟大佐师哥说，我昨天刚碰到了月月姐在学校里。 对，然后后来也是去那个电视台看到了她哈，真的非常努力的这样的一个女孩。 对，努力这肯定就不用说了，这个肯定都特别特别努力。 对对对， 要不怎么能来青年说呢？ 对，非常优秀哈，可好了。 要不怎么叫可好了？ 对对对对。 那就是在校电视台担任记者这么长时间当中，有没有就是做出的一些事儿，就是能刚刚你自己也说了，就是能提升自己的业务水平嘛。就是在这段时间里边，因为我知道你也是自己弄了一个小屏的直播，而且还挺受欢迎的，也可以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些事情。 对，其实这是因为我们中传电视台新媒体部刚刚在去年成立了一个东街一号，它是一个小屏移动直播。那就是我们在里面相当于说，你要从前期的发现选题到联系嘉宾，然后策划选题到直播过程，包括你要安排各部分的导播啊、图文直播啊，这部分都要由你一个人来完成。因为这个是刚刚成立不久，所以说没有那么成熟，可能每个人来说他的压力比较大。那所以你能锻炼的机会也比较多，虽然比较累，但是收获也挺多。但是这个如果大家想关注的话，也可以就是搜索，现在已经不叫中传新闻了哈，叫那个东街一号院。 东街一号， 对，东街一号院的。但是我们现在东街一号呢，还有一个自己单独的公众号平台，就大家搜索东街一号就能够关注我们中传电视台的这个小屏移动直播。 嗯，我之前有看过，做的特别好，而且抓的那些点就是你们选题都特别的有亮点， 对，挺有意思的， 对，很有意思。不管是学校的一些新闻啊，这种大事小事儿，或者是说比如说探店，就学校周围，就是很多大学生也就是在校生非常关注的一些话题哈，都是身边的一些事情，但是他们设计的点是非常有亮点的。 那在就是整个这个东街一号这小屏直播的创办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让自己特别难忘的事儿，就是探过的最好玩的一次店，或者最艰难的一次采访历程，有没有？ 有啊有啊，就是因为我参加了大概有两场，就是几乎是自己全部撑下来的哈，一个就是最近 这学期做的一个九湾胡同猫胡同，就是说在北京有一条叫做九湾胡同的一个胡同，它呢本来是因为拐了很多个弯儿有名，但是最近呢在今年的北京国际设计周上呢，就通过画家九猫在那些胡同的墙上都画满了就是各种各样的猫，特别好看，特别有意思，就本来是那种灰的水泥墙就突然之间焕发了很多生机，所以这个胡同特别有意思。那我是因为他们这是一个公益项目，在前期呢我参加了这个志愿者的活动，所以说了解到这个项目之后呢，我就想做这个小屏移动直播，带大家一块看看这个九湾胡同。那这个就很艰难了，首先呢就是我要设计一个直播的时间，当时呢由于我的这个直播嘉宾他在周末的时候要回广州，所以说我们那周又必须要出这个直播，于是就跟十九大开幕撞上了。就对对对，就放在了十九大开幕，就是11月18号的下午去做这场直播。那么因为当天是十九大开幕，所以说很多平台都没有办法去推，只有那个凤凰的风直播来一家来推我们这个东街一号那当天的直播。并且由于同学们当时也都挺忙的哈，就是安排各个部分啊，人同学什么的也都挺辛苦的，所以说自己操持下来之后呢，就感觉哇，真的是，哎，真的是扎心了，真的好累好累。其实这个是一个就是经过漫长策划，然后虽然过程很艰苦，但是最后效果还是挺好的直播。还有一次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我早上大概已经是中午了，11点多接的直播，然后任务是那个腾讯的一档节目叫做《和陌生人说话》，它有一个线下的校园活动叫做校园故事屋，就在传媒大学的梧桐书屋里举办，那么要求我们东街一号去做一个直播，那个时候是11点多接到的通知，晚上6点钟就要开始直播， 哇！ 而且11点多的时候我还在上课，所以就是整个团队也是，大家下午就开会啊，然后踩点啊什么的，就在短短的几个小时时间里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成熟的策划方案，最后直播的也挺顺利的。 哇哦， 佩服！ 非常棒哈，就讲了一些印象比较深刻的直播的过程， 对对对， 而且你看他们是从策划选题，然后到之后的这个踩点呀、设计到之后最终的这个执行，每一步都做得特别的精细，而且我觉得真的是把能力全部的都已经锻炼得非常棒了。 对， 今天说不是也这样吗？ 是的， 已经进入到了商业互吹的 这个词非常重要。 时间说也不错， 好嘞，我们之后可以互相 啊，什么？ 粉一下， 对对，互相再多多的推荐一下，来我们这边直播吧。 对，可以啊。这个刚刚可佳也是跟我们分享了一下他做小屏直播的一些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些经历啊。那么在稍后的这个访谈的板块当中呢，我们将会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就是现在大学生的这种比较无聊的生活啊，你看刚刚可佳也说了这个，有的人选择去泡图书馆，有的人选择这个上课学习，啊，有的人选择天天出去玩啊，夜店酒吧各种嗨，啊，然后可佳选择了这个跟自己专业比较相关的，还能锻炼自己的这个业务能力的校园记者，还有的选择这个在校，对，谈恋爱这肯定 这个可以单列出来， 对，这个单列出来， 这个可以同步是吧？ 对， 是的， 对，两不耽误这种的，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比较好玩的大学的生活。但是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学生就是说大学的生活是比较无聊而且忧郁且郁闷的生活呢？一会儿的时间我们来跟大家一块聊一聊。那么在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精彩继续，不要走开， 待会儿见。 Love.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华。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我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9克，出行旅游9克，娱乐演出9克，体育健身9克，时尚资讯9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北京时间的上午9点02分，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哈，我们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说呢不仅可以通过刚刚说到的 FM98.2 AM927 来收听到我们的声音呢，与此同时呢还可以通过我们深度合作的花椒直播以及北京时间，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链接了。那么同时哈，在我们的微信当中搜索982魔力工厂，982魔力工厂同样找到链接之后呢就可以一起互动起来了。我看我们的直播间已经有人在留言了，欢迎大家继续的跟我们互动交流起来。 说这是在相亲吗？ 哎啊， 不是 啊，不是啊，仔细的继续听我们的节目，看我们的节目，你就知道我们在说什么了。 没错啊，这个青年说的每天将会给大家带来最新、最全面而且最热点的这个青年服务资讯，也会邀请到很多的一些重磅的嘉宾来到直播间做客啊，和大家聊一聊那些青年人的感情啊，这当然肯定会有感情的嘛，是吧？ 啊、对对对， 感情啊，事业呀、啊，这个交友。 你是被我们的这个网友带跑偏了吗？ 开玩笑，开玩笑啊！主要就是聊一聊现在的年轻人、青年人、在校大学生、高中生啊，这个所有从18岁到30岁法定年龄18岁到30岁的青年人，还有那些永远在心理年龄保持一个青年人心态的人啊，聊一聊这一些的事情。 哎，没错，我们聊的呢都是大家所关心的、关注的一些事情了。那同样，今天我们也是邀请到了重磅嘉宾哈。可佳啊，可好了！ 重磅是说体重很重吗？重磅嘉宾， 就是可好了， 可好了。 对， 今天来了一位可好可好的嘉宾了啊，来自于中国传媒大学的大三在校大学生张可佳，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Hello， 大家好，其实刚刚呢已经跟大家介绍了自己，还有我们的东街一号哈、啊，那再跟大家说一下哈、我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一名在校的本科生，那么今年呢是大三，就像刚刚两位主持人说的啊，我叫可好了，叫张可佳。 嗯。 欢迎哈，也是非常优秀的这样的，应该算是学校里面非常优秀的， 特别优秀了， 对，特别优秀， 可好， 对，可好可好的， 可优秀可优秀了。 好，我们两个 停止这种商业互夸， 商业互夸哈。 对，今天那个可嘉来到我们直播间呢，来跟大家聊一聊啊，现在这个在校大学生的一些情况，也是应该很多的学生都应该有共鸣，而且也可以跟很多在社会上的一些年轻人啊、青年人啊，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些。这个大学里边不为人知的秘密。 没错哈，刚刚可嘉跟我们分享了他的选择，因为在大学生生活当中，可能大家就是空余的时间非常多，那在闲暇时光当中如何去安排，就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或者是说自身的一个特点的选择了，可能就影响到之后的一些道路。 嗯，没错啊，就是在现在的大学校园里呢，经常可以看到这个无聊啊、郁闷呐、啊 嗯， 似乎就成为了一些这个同学们的口头禅 啊， 就是说大一的迷茫基本都是在大四的时候， 对， 已经成熟很多了， 对对， 迷茫， 是的，是的， 人生无望了。开玩笑啊， 是的，是的， 就是不是这么说吗？说这个大一不知道该干什么，大二知道了干什么却不想干，大三想干却没时间，大四有时间却毕业了。 哎，这是一个流传很久的顺口溜啊，但确实反映了真实的写照了我们大学生活当中的很多人的现实现状哈。那其实如果要是我们来说一下这些数据的话，这个加上偶尔觉得无聊的是达到了83.7%，同时呢有63.6%的同学表示大学生活非常的无聊， 就是无聊 啊。这个其中呢，最无聊或郁闷的这个词更是以55.2%的投票率高居全国高校流行语排行榜的榜首。无聊确实成为了大学生活当中的普遍感受。 对啊，你就说到这个无聊或者是郁闷这两个词的时候，基本上不可能，就是在咱们很多人脑海里边，基本上不可能联想到这些青春正值青春年少，特别活泼，对，正芳华的这些大学生的朋友们啊，但为什么会就是你看大数据，我们光在这说，肯定有人以为我们在瞎编，但是这大数据显示就是这样的，已经这个55.2%就觉得这两个词投票高居全国高校流行语的榜首，已经50%，有80%的人觉得偶尔无聊。 对，这偶尔无聊，我觉得就已经很，就算是很普遍的了。对，而且好像是因为，比如说的高三结束之后，因为高中之前都是有老师管着的嘛，然后之后突然到了大学，然后毕竟 从圈养变到散养， 对，散养放养的状态啊，然后所以说呢，这生活啊、时间上啊、生活上呀，各个方面都要可以自己去选择了。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不知道该怎么样了。那可嘉之前就是刚入学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个无聊或者是不知所措的一个状态呢？ 如果说我自己的话，其实觉得因为最近哈已经是到了考试周，就各大学校的同学都已经到了复习周和考试周，那我觉得这段时间我就挺郁闷挺无聊的，真的。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你像除了刚刚两位主持人说的那个大一不知道该干什么，大二知道了不想干，大三啊想干没时间，大四有时间毕业了，这个顺口溜以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很多人都知道顺口溜，叫做只要胆子大天天是放假，对不 对, 对？而且刚刚 只要胆子大天 天 是 放 假，我 的 天哪！ 特别到了考试周、复习周，就是什么一周一门课、一天一本书，都是这么学过来的，对不 对, 对？ 然后包括刚刚我看听那个青年说，刚刚那个片花就说到了一句话，说再牛的肖邦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 啊。 对，刚刚这个青年说就有这么一句话哈，特别是到了复习周，因为我们很多同学，比如说我是播音系的，但我要上很多文学院啊这些其他学院的这些课，对不对？那这些课对于我们来说呢，哎，说实话，真心觉得这些课不无聊的同学，我真的挺佩服他们的。但是你又不得不为了考试去学一学，对不对？去准备一下，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虽然说本来就是你不得不做的嘛，就感觉哦确实有点无聊。那更多的可能刚刚说的很多大数据觉得这个 觉得这个郁闷和无聊高达55.2%哈，超过一半以上。那很有可能，我不刚刚说了吗？只要胆子大，天天是放假，就天天是放假，大家有时候闲下来就不知道该干什么。 对， 比如说像我的同学哈，有时候就那些课啊不点名啊或者怎么怎么样的就不去了，不去了。然后呢，就是吃饭怎么解决呢？叫外卖，对不对？一天，比如说一天了，一周都有可能不出宿舍门，我一天赖在床上，对吧？我玩手机，对不对？玩跳一跳，看谁跳。对吧，你不觉得跳一跳其实挺无聊的吗？就是在那按来按去， 就是很无聊， 对，但是大家都很喜欢。 对 啊，大家都很喜欢。而且你像目前其实想跟大家说一个很多可能已经毕业的人不太知道的一个黑色的产业链是什么呢？就是 扎心了。 哎，对，是一个有点扎心的产业链，叫做什么？叫做代写作业、代写论文、代签到、 代签到 点名群。 哎，这个啊，点现在已经成群了，是吗？ 以前是通过一个 APP， 对 吧？ 对，原来就是也有 这 个现象。 原来 这 APP 还挺火的， 对， 就突然之间火了那么一两个月之后，可能因为报价太高了吧，而且没有融资融到。 毕竟是黑暗组织，我觉得这就 是 代签啊，代。 一个就是比较相当于是有一个成型的，但是像我们这种微信群就是同学们完全是自发的， 哇， 就是这个群里经常会有人，比如说早八的课女生代签到多少多少钱，有价私，包括这个写作业啊什么什么的，对吧？经常大家什么事情都能够找到，只要就是啊，真的是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你知道吗？我就没有找过这样的代理服务。 看，这就是来自学霸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分享哈。因为刚， 但是我觉得啊，这无论是学霸还是像我这样的学苏，就是这种行为吧，始终你看，为什么当时那个 APP 它已经成型了，已经做到一个苹果商店的主推的一个 APP 了， 对对对， 为什么突然之间就 被毙掉了？因为它毕竟不是我们倡导的这样的一个， 对，它本身就不 是 一个 黑色的产业， 对啊， 对， 所以我还是觉得这个虽然啊，可能在很多的大学生的脑海里边会觉得现在这个大学时光有那么一点点无聊，我也不知道你们为什么会觉得无聊，我觉得我 他们大泽老师呢 说，你知道吗？他没有看我们的直播， 哎，这个小广加的好， 对对对对对，哇。啊，真的，这个从来没说过要加人过， 从来没有嘉宾这么主动帮我们推荐。 我说到哪儿了？ 对， 就我真的从来不觉得大学时光会无聊。那为什么会觉得无聊？你没有事儿做，你为什么没有没有事儿做？因为你压根就不去想去找事儿做，你还在停留在那种高中呀，这个老师喂饭啊，他一个馒头，我放到你面前，你不吃，饿着。你们饿极了，老师说不行啊，这孩子饿坏了咋办呀？我把这馒头嚼碎了吧，嚼碎了，给你吐到嘴里了，你可能会吃了，是吧？这是咱们高中的一种上课的方式，一种生活的方式。你有父母管着，有家长管着，有老师管着，所有人都在管着你，拿小鞭子啪往前打着走。 对。 然后当你考上了大学之后呢，你会发现这个突然这个栅栏门打开了，你漫山遍野的去跑。然后突然一下自己生活又没有方向了，你没有方向怎么办？你就是像刚刚可佳说的，微信那个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那是个什么东西？ 对对对对对，哈，就是刚刚大泽也是非常形象的说出来了，大家从高中到大学的这样的一个转变，确实没有方向感，可能会有一部分人去选择无聊，但是，在盲目。去这个不知选择的同时呢，也有很多人就是跳出来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困惑哈，就像可佳一样，就是把自己的目标变得非常明确了。 其实我刚开始也没有什么目标，其实我觉得就是在一个人毫无目标和一个很积极状态的情况下，就不要去想，就是去做。其实我发现很多事情就是你做着做着你就明白了，你就知道自己想要干嘛了。不然的话，你永远停留在说我不知道想要干嘛，然后一直在那儿想，有可能你就永远没有办法 take action。 就一定要去采取行动啊，去做出来。 对，其实有很多的，你比如说最初始的创业项目也好。那些大的投资也好，他们从最开始也不知道我将来会做成什么样。你 就 比如说， 就是，开始行动， 对，你就比如说小那个可佳最开始的小屏直播，你说当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的？ 就去年嘛，去年三月份吧。 去年2017年三月份开始做小屏直播，那个时候的网络直播以及新媒体平台的火热程度，应该是属于近几年来一个比较高点，而且还是一个。 迷茫期， 对，就很新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且之前是比如说像个人直播哈，但是三月份那时候我觉得可嘉他们的团队能够想到把这样的一个个人直播然后转化到新闻或者是转化到一个更有社会价值的这样的一个事件报道当中，就非常可观，非常棒了。 所以说你说我们仨都是从大学校园里边过来的，你说我们仨上大学的时候无聊吗？肯定会有无聊的时光， 会有，对 对，这无聊的时光肯定都会有嘛。我记得当时谁应该是白岩松老师在微博上发过一句话，他说现在的人们都是太浮躁了，没有那种无聊闲下来的时光去思考自己的人生道路，要多一点那些无聊的时光。但是他所说的这些无聊的时光不是我们那种单纯的拖个腮帮子在那儿发呆，一发呆发一天的纯无聊，他不是这种无聊，他是把自己的大脑放空，去想一想自己接下来应该去怎么做，去想做什么，着手要去做什么，这些才是我们现在应该有的无聊时光。 没错哈，这个关于无聊，关于迷茫，关于在社会当或在学校当中不知道如何去选择，都是非常正常的。那这个时候可能要么就是像可嘉一样哈，就是把自己的这个路大概有一个小规划之后就着手去做，做着做着可能自己也就越来越明白，也许会带来更多的惊喜。要么就是可能啊目标非常的明确了，那就赶快去积攒自己的能力和知识，在这个上学的期间哈，那么之后肯定也会有所大用啊。今天真的是有好多好多受益之处，可惜我已经过去那个时段。对， 你没看刚刚他说了这个，可能有很多毕业的人不知道的一个黑色产业。 哦，对对对，不是我知道，但是我没想到现在的这个变化啊，对现在的变化跟。 说 手机也结合得很好， 现在比如说老师啊还有什么他们也开始就是对这种黑色产业链想要去打击的这种想法，但是其实还是挺难的， 挺难 抓 到。 但是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自觉的行为，因为这个本来说这个代签课啊什么这个群是一种自发的行为，其实大家在自发的同时也应该自觉的考虑一下自己这个做法到底对不对，或者说对自己来说究竟是利大于弊或者弊大于利。你比如说真的有一节课是那种正好要签名，但是你又真的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的话，你权衡之后你可能不得不这样做的时候哈，其实你也可以选择就开假条的这种方式哈，跟老师说，一般老师也都会谅解你，不会说啊你一次不来我就给你挂科什么的，因为老师其实挺讨厌这种行为的，因为他觉得你找代签到这是一种欺骗他的行为。所以说这个事情从本质上来说其实还是应该大家去自觉， 应该是去杜绝的， 对， 对， 对， 对， 应该也是大家去反省的。你毕竟当时有一个人牵头来做这个事儿，已经被摁下去了。后来大家都出来牵头做这个事儿，然后现在老师可能发现我没有办法去遏制这个东西的源头所在了。这应该是每一个大学生每一个在校的学生应该去思考的问题。你说父母挣来的钱谁家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对吧？你这一年一万多学费，你可能是在某些这孩子的眼里边一万多，哎，父母一个月就给一万多无所谓这些，但是啊你要知道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一个有钱的爹妈，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机会来到一个大学的课堂里面去上课，有很多人想要这种机会却得不到这个机会，而这些找人代签课组织这种群的花钱去找人签名的这些人，你们就是在扼杀其他人进入大学的这个机会。 没错哈，其实有一句就是那个我们在什么年纪就要做什么年纪的事儿嘛，既然是学生阶段，既然来到了大学就要珍惜大学当中的资源哈，就不管是为了个人的发展还是为了钱为了怎么怎么样，其实最好的状态就是把自己的课去上好，然后把自己应该做的学生工作然后全部都做好之后，如果再有余力的话再去选择其他的东西。 没错，包括前两天我在上一门课的时候，因为我辅修了广播电视编导的双学位，那么就是在那个有一位老师在上课的时候他说，我觉得我的大学假如说上了300节课 有297节都是没有用的，对我来说只有三节课是让我真正开窍的。他就说，可是如果我不把这三百节课都上满了，我怎么能遇到那三节让我开窍的课呢？ 对, 对, 对， 所以他说，比如说我如果真的不是每节课都去，我正好错过了那三节，那我上的200多节课对我来说都是没有用的。我觉得他这句话其实说的还是挺对的，就不管你觉得这门课对你来说到底意义大不大，这是学你的一个规定动作。我觉得本来嘛，我们就是在这个社会上，作为一个社会人，你就要有这样的规则意识。 对， 那么其实你作为一名大学生，你有这样的机会，你还是应该遵守这样的规则，因为不知道下一秒你会遇到哪位老师，你会听到什么样的一句话，然后就会让你有一个新的开始。 这个和我之前的一个经历特别像。我大一的时候，当时因为我是高中理科生，然后大学是学新闻学文科，那个时候就特别迷茫，因为觉得就是文科方面很欠缺，然后所以又不知道怎么办，而且听课听单纯的去听讲，说实话可能对我来说受益并没有那么大，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也是找班主任去聊天，然后班主任也是说过一句话，他说你可以在上面比如说看看自己喜欢的小说都可以，尤其是在自己觉得收获不大的，或者是自己精力可以达到双就是三心二意的，或者是两者并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情况之下是可以的。但是假如说这一堂课当中有一句话对你来说记住了，或者是说对你来说非常有价值，那你这一堂课就非常值。对，所以这个和他刚刚讲的，我们可嘉非常就是跟我们分享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哈，是非常相似的。对，所以后来也是在这个老师的指导之下，也是不断对就不。基本上不怎么去逃课，对，不断的， 对，不断的去进步，不断的去逃课，什么鬼？这啊，其实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啊，就是关于这个可能会存在这种比较打引号的那种黑色的产业链，在我们大学校园里边，可能会有那么一点点的趋势的发展方向。但是啊，还是不得不说，毕竟我们遇到的这些所有的大学生，都是每天也不能说都是吧，绝大多数都是那种每天奋发向上啊，特别喜欢在校园里边去上课，认真去钻研自己的业务水平，提高自己业务水平的这些年轻的大学生们，毕竟各位才是国家的栋梁 啊，未来的希望哈。就确实在这个大学当中可能就比较无聊，但是如何去告别无聊呢？ 对，听听说吧。 对，也是需要一些这个自身的一个规划的哈。我看网友又有留言了， 介绍他个人简历，您这意思我没看懂。 他可能还沉浸在我们的这个 相亲当中，是吗？ 相亲节目 没有啊，这个 我们节目是青年说哈。 对，我们的节目是青年说啊，带给大家的是每天青年人的各种各样的资讯，以及我们这个年轻人啊，在校大学生的一些心里边的想法。当然也可以包括相亲，但是今天做的不是相亲类的 啊。对，好，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 对，这个说了这么多关于无聊的事呢，怎么来告别无聊？ 对、 第一点。打开收音机调到 FM98.2 和 AM927、收听一下北京青年广播从早上8点一直到晚上10点的节目大家都可以收听一下。 如果半夜睡不着也可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听回放是吗？ 对，听回放啊。 对， 现在还开一个玩笑。 是的，顺便打个广告啊，确实有很多的方式可以让我们改变自己现状的无聊的状态，尤其是在大学生活当中，其实资源是非常多的，然后内容也非常的丰富，比如说像社团活动。 但是啊，这个参加社团活动，可嘉在大学里边有没有参加什么样的社团活动？就是除了校电视台之外。 好像就真的没有了。但是我的校电视台不止在东街一好，还在中传新闻和传媒人，相当于是在三个 不同的节目。 对，但是其实做的工作呢也都大致相同，全部都是和我们专业相关的，主持人啊、播音员啊、记者啊这种的。对，然后其他的社团就没有再参加，因为我真的觉得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如果你想把一件事情做好的话，你是需要投入精力的。与其说你把你的所有精力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蜻蜓点水，我觉得倒不如让他们汇聚起来在一个地方使劲儿。 这个也是小小的感悟，但是非常的真诚，而且确实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想法哈。就不如把自己的啊我之前也参加过社团呀，就是当时参加的是那个在学生会，然后就会有在文艺部就会有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学校的电视台也是主持啊这种相关的记者呀这种出镜，大概也是这两个方向，这是大学的时候。 对，所以大佐呢，他一一来这个。 我其实好像只参加了一个就是院会， 嗯， 就博云学院的学生会， 嗯， 然后一直从一个部员然后干到部长， 嗯， 后来选主席的时候我就不参加了， 嗯， 然后觉得当时确实分散精力分散的挺大的，因为每年都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嘛， 嗯， 你就是作为外联部的要联系全北京各大高校的，一打电话我那电话能欠费700多块钱，好像当时打电话。 七月节的时候就不只是北京各大高校， 对，全国各大高校。 对对对， 我记得当时就是参加院会的时候，还给一美国的哥们儿打过电话， 嗯， 就是跨国电话， 啊， 我们俩聊了10分钟。我说咱俩这是不是跨国电话？要不挂了吧？ 要给你打空， 挂了， 我给你打空。 对，就是这样的。其实，嗯，就是说如何告别无聊啊？第一个项目我们给大家列出来，就是去参加社团， 嗯， 把自己那些可能无聊的闲暇的时光呢，去给他用到更多有意义的事情上面去。你比如说参加这个校电视台去做记者， 嗯嗯， 跟之后自己所要从事的工作有很大的关系，能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对吧？ 嗯嗯， 比如说参加文艺部啊，这个能提高自己的这些这个知识水平啊，丰富这个，反正我们院的这个文艺部基本上都是技术控。 嗯啊，技术控， 嗯， 那可能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对，但是确实，我觉得不管是专业能力上的一个提升，像可嘉，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像我之前也是电视台，对，然后这样的一个锻炼之外，你像大佐在学生会啊什么的，肯定就是在人脉上啊、做事方式上啊、然后为人处事上啊，就各种各样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这个板块上，自己的一个发展方向上都会有一个构建，都会有一个这个影响，是不是？ 嗯，对， 对， 没错。但其实啊，说到这个参加社团也不能盲目，因为刚刚可嘉不是说了吗，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 对对对， 我不可能把有限的精力发放到无限的社团生活当中去， 还要好好上课呢。 对啊，对对对，嗯，还有课要上的，你毕竟社团它只是一个去打发你无聊时间的一个工具， 对，充实的一个办法。 嗯，对，这个要择兴趣入手，要志高而量少啊， 嗯， 这也是我们跟您说的第一个点，如何告别大学的无聊生活。 嗯， 第二点呢，就是在这个黄金时间做职业的生涯规划。 嗯， 其实这个真的应该跟现在的在校大学生好好的说一说。 嗯， 都说大学是一个小社会，是你进入真正的大社会之前的一个最后的保温箱了。 嗯 嗯，就是在整个的大学期间里边，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各种各样的无聊的时间去供你选择。你就是参加社团也好啊， 嗯， 就像我们第二条说的，这个做做职业规划。 嗯， 你想一想，之后你有4年的时间可以去想你这辈子之后要做什么事儿啊。 嗯，对，没错。而且看这上面说在黄金时间应该就是大三，我觉得是最黄金的一个时间。首先对专业课有了一个相当深入的认知，然后自己对对师哥师姐的了解啊，对于这个行业的了解都会更多一些。 嗯， 那与此同时，我记得在大三的时候学校都会开设一门叫做就业指导课、职业生涯规划，对，类似这样名称的课程哈，就是帮助大家去更好的对自己有一个认知，并且做出一个更加合理的符合自身条件的这样的一个规划。 嗯， 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黄金时间的同学们一定要抓紧了啊，对自己对于自己未来的行业有一个认知之后，有一个小小的设想，并且向他付之努力了。 嗯，对，这也是我们能跟大家说的第二点啊，在黄金时间做职业生涯规划。第三点呢，就是树立健康的心态迎接未来的生活啊。 嗯， 其实在大学期间呢，一个好的心态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啊。对，没错，就是我觉得一开始包括我们刚刚聊了很多关于盲目啊，关于这个无聊啊什么这样的一个状态，都是涉及到心理上的一个调节。 嗯 嗯，可嘉有没有这种心态调节上的一些心得呢？ 心态调节，其实我觉得，如果我们做好了前面说的那些几点的话，其实心态这个在这个过程，对，自然而然它就会向一个非常好的方向发展。你会觉得我做了这么多的努力，首先我做什么我都会很有底气了，因为我有积累， 嗯， 对吧？然后我因为我在做，所以我不会觉得特别迷茫，不知道要干嘛，因为我一直在做。 嗯， 所以说，心态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像我们都挺幸运的，我们学的这个专业都是自己一直想学的专业，上的学校也是自己想上的学校，那将来想干嘛

陪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青年说，我是大左。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不仅可以通过 FM98.2AM927 来收听到我们的声音，与此同时呢，还可以在我们深度合作的花椒直播以及北京时间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了。那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搜索982魔力工厂，982魔力工厂同样可以找到直播链接，点击关注进入，然后呢应该是左下角， 左下角有一个视频直播， 对、 啊、 然后就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了。 哎，没错，还有这个直播间里边今天还有我们的神秘嘉宾，来自于中国传媒大学的大三在校生张可嘉，欢迎可嘉。 欢迎 大家好。 刚刚我们是聊了很多关于大学生在校的状态哈，可能会有很多人觉得很无聊，然后不知所措，很盲目，但是我们也跟大家说了很多建议，比如说参加社团呀，然后做一些规划呀等等，可以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的充实一些。但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一个话题哈，刚刚我们说单拎出来的一个就是关于谈恋爱。 对，都说这大学生啊，这个在大学在校期间一定要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 对， 所以可嘉， 所以我觉得这个 强行把话题抛给在校生。 对，因为最近大家朋友圈啊，包括微博啊、微信上啊，都经常会出现一个词叫做佛系 啊。对，佛系。 其实我觉得这个谈恋爱这个事情吧，它不光是在大学期间，它在你人生的各个阶段，我觉得其实都挺佛系的，就随缘呗。而且你想啊，就是我看啊，我们这句话其实问的还是挺具体的，说谈恋爱在大学期间是选修课还是必修课。 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对，应该再加一个还是现选课。为什么呢？因为现选要靠手速来抢。 没错没错， 对，你手速慢了这课就没位置了、 哎、人就没了。 对，就是有时候不是说你想上你就能上这个课的，所以有时候恋爱不是你想谈你就能够找到跟你谈恋爱那个人。 哇，真的这个理论我还真的头一次听啊。 哎，但我觉得非常有道理。 真的 所以这个遇到他的时候就赶紧抓住哈，但是没有遇到也不要着急，保持自己佛性的状态。对，随缘了。对对，这个还真的是很有想法的。 对，所以说这个战胜无聊的大学生活，我们有无数种的方法可以去战胜它，可以去把你这些零散的时间给它集中起来。 嗯， 你做做职业规划，参加社团，谈谈恋爱，对吧？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告别大学无聊生活，去学得这个马上即将进入到社会的一技之长的一些知识和自己的能量的储备。 没错哈。但其实还有一种现象，就比如说 学习。 对，学习还真的是学习。那学习你得有目标嘛，可能不同的专业它的状态也不一样，那可能考证就是其中的一个衡量的这个相对不太客观的标准。但是确实也是一个标准哈。 对对， 今年有没有在就是在上学的时候考证啊，或者是这个为自己设很多很多小目标？ 你像播音专业它有一定的专业性的要求，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普通话 等级 甲，对吧？这是我们的必修课。就每个人必须要修必须要考的。所以然后还有一个，比如说如果你想在省级以上，你就业的时候想在省级以上的平台做播音员主持人的话，你首先要有这个普通话一甲的等级证书，而且是国家语委颁发的那个。 对， 然后其次就是你要有那个播音员主持人资格证。就这两个证对于播音系的同学来说是，如果你想走专业的话是必考的证。 是的， 你像不同专业，还比如说法律专业的同学，如果他想当律师，他需要考 律师证、 律师资格证，对不对？然后包括学想当会计的同学就要考 会计证、 注会啊之类的哈。那很多不管什么专业的人，现在大家都特别考特别热的就是驾驶证。 对，这个是每个人生存必能必备技能。 对，而且驾驶证考下来其实现在还我觉得还挺贵的，你像在北京报的话一般考一个本下来得7000-8000块钱。 哇，这么贵。 还挺贵的。对 对对对啊，说了很多。然后我看可嘉应该也是就是已经对自己的职业规划有一定的这个想法之后，也在努力的去践行了。 对，我的驾驶证终于已经考到了。真的是我今年是大三，我驾驶证报名的时候是高三的暑假。 我的天。 对，我是今年暑假才拿到，真的是中间经历了无数次的坎坷和波折，所以我觉得我以后可以当一个司机是没有问题。 对，这是在谦虚了。但对，确实我觉得可嘉是一个很有自己这个明确的规划和设想的人哈。 对，所以说啊，这个在校生啊，这个也是掀起了一大股这个考证的热潮。你像刚刚可嘉说的本专业的，你就是播音主持专业的，一定 定要考的两个证，主持人上岗资格证，另外一个就是普通话等级水平测试。 对， 啊，这两个证是一定要考的。你像其他的这些，这个汽车驾驶证啊，啊，这个教师资格证啊，会计证啊，啊，我记着我一姐姐还考了个潜水证。 哦，潜水证是玩的时候考的， 对对，就能每次玩能省个四五百块钱，反正 对 对， 就是你有证就不用其他人带着你下去了， 嗯， 然后还有导游证， 嗯， 啊，还有其他各种五花八门的证， 哦，就是那叫什么航拍，你知道吗？就航拍不是 航拍器， 嗯，对，就 无人机 那个考那个航拍师的那个资格证， 对对 对， 那个很酷， 很酷，对 对，而且咱们学校好多人玩的特别好的， 对，而且那个现在是有法律规定的，就是禁止在哪个地方拍摄。对 对对对 对，这个证之后应该也是会挺火的一个证，我觉得。而且我之前看报道说，有一个大学生在校期间一共考了17个证。 哇， 他包括了是不是包括了自己的学位证、毕业证还有？ 没有，那些证都不包括，就是这些等级 身份证、 各种各样的等级资格证，他一共考了17个证。 那4年下来，平均一年要考4个证。 对， 天哪， 那就3个月就要考一个证。 对对对。 但我觉得这个还是要量力而行，而且就是我觉得他是不是有一点迷茫，就是在不知道自己未来要做什么的时候，比如说导游证我也考了，然后教师证也考了， 啊，对，是有人会有这样的想法， 会计证我也考了， 对，所有的证都有了之后，可能会不会给工作就是带来一点便利，这也 可能 是这些人就是考证之前的前提嘛， 哦， 要不考它干嘛呀，对不对？ 嗯，对。 但有的时候确实是一些刚需， 对对对， 就比如说要做播音员主持人的，你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他连记者都要求要有一甲证， 对。 所以像我们学校中国传媒大学的很多不是就是非播音专业的同学，他们也都会去考这个普通话，他不求一甲吧，他也求个一乙什么的，这样 明白， 他就会对觉得自己就业啊什么的会有更多的可能性。 嗯， 但有的可能就是啊，真的就是觉得多考几个证是 盲目跟风， 对，找工作的时候呢会 可能会有那么一点帮助， 没有一个刚需的要求，只是一个跟风。 对对对 对，那我们来就是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吧，就是现在这种考证的热潮，就在这个辛苦考证背后，你刚刚也说了，我说那新闻十七个证， 17个， 每3个月考一个证， 嗯， 就这么辛苦的考证，或者说现在也有好多的不同的，比如说师范生辛辛苦苦的要去考这个教师资格证， 嗯， 他们不仅要考教师资格证，你比如说方言区比较严重的，他们还要去考普通话， 对， 这现在教师也要求1以上的， 对对对，他们也有一定的要求， 对， 所以说这个到底辛辛苦苦在备战各种证件的同时哈，可以聊一聊大家 为哪 班呢？为什么要去考呢？ 对，就为什么要去考这些证件啊？这个我们的直播平台上的各位小伙伴们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你们都考过了哪些证件啊？对，我看到有人说 为可家打电话， 为可家打电话啊，这觉得可家好会讲话。 嗯，对，非常棒哈，就各种好评。嗯， 对，咱们来聊聊这个辛苦考证到底究竟为何吧。 嗯，对，就是你看可家，我估计他是那种会为了专业去铺垫一些。 对，说实话，我这个驾驶本吧，就是我爸妈逼我。我觉得他们已经给我选好了后路，就是我找不着工作没有关系，我可以当司机。 这么一说，我现在还没有这个证呢，我现在得赶紧，对，我得赶紧去把它。 这个证其实真的就是我是我爸妈就是 为自己 铺 一条后路， 就是觉得这是一个将来， 这应该是一个人生必备技能。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对，然后你像包括，其实我们专业是拿到学位证和毕业证的前提是过英语3级就好，但是你像我们很多同学都会再去考英语的4、6级。这个是为什么？就是有时候你比如说在相等的，你在就业的情况下，在条件完全都相等的情况下，你这个外语能力比别人高一些，那可能你的这个就业几率就会大一些。很多同学会考这个，就有的同学在不停的刷6级和4级的分数，就他明明已经过了，就是想要把分数。 就那个分数很重要，因为到一定档之后，在求职的时候，某一些岗位是对那个分数有要求的。 对对对 对对对。 你比如说，你想像 什么外交部啊 之类的站 的 记者的话，你首先你这个英语你得 OK 掉才可以。 是的，是的，所以确实就是每个人的奋斗目标不一样，所以也是针对性的在不停的恶。 部哈、啊。 对， 嗯，可家也是就是目的性比较强，所以就会在专业上啊，然后相关的能力上是不断的拓展。 嗯，对，也说了这个同意者的心理观点，这个刚刚说了，就是为了提高以后在行业内的一个竞争的水平、 竞争力。 对，然后还有就是，一些自己的专业上面的需要、刚需啊，而去考这个证件。 嗯， 有没有反对的意见？ 啊， 当然有了。嗯，我觉得驾驶证这个 还是驾驶证。 今天我觉得可以换一个主题， 就真的 关于驾驶证 考下来真的很痛苦，我觉得。 嗯嗯。 哎，就各种各样的要求吧，就乱七八糟的。而且我考真的是很痛苦，就是我科目四考了三次，你知道吗？我都不怕丢人，为什么呢？因为我过了之后，就因为他考试的时候会要拍照，就像我们这样有一个这样的小的机器在上面， 嗯， 然后他帮我拍照的时候，他没有拍到全脸，成绩直接注销掉， 哦， 所以就是整个考试考的，我觉得这个时间和精力成本非常大，这第一点， 嗯， 其次就是这个钱真的是多，七八千块钱，就是考一个驾驶。 嗯， 证，我觉得 这现在价格有点高。 对，那因为我只考过这些证，我只能拿这些证件来说。那你像我所了解的哈，就我没有考过，就比如注会这个，就是他们也说相当难考，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去考，因为说拿到这个证，你就有了这个身份证明，你可以拿这个证去赚更多的钱，有这样的一种 想法。有。 但是有的就业单位哈，就会想，你这个人在大学期间考了这么多的证件，会不会你的精力太分散？ 是的， 对你的专业上面你没有投入太多，所以觉得。 嗯， 也不太敢用，其实也有用人单位会有这样的顾虑。 嗯，可能确实是这样哈，就是大家的想法不同。但是刚刚也说到，就比如说，也是为了兴趣或者是盲目跟风，然后这些也是存在的。就可能这些证并不是自己就是真的那么需要， 真的想考或者 需 要那些。 对对对， 嗯， 但是也是可能看到旁人在考啊，或者听说怎么怎么样，然后也就在相对目标不是那么明确的情况之下就去考了。这些现象也是存在的。 对， 嗯， 这个一个是经济条件不大允许， 嗯， 说七八千考一驾驶证，这现在的价格确实有点高。 嗯， 我记得我当时考的时候，两三千吧。 啊，我是在 还是就是 发展 包括学习就练车什么之类的，一套下来两三千。 我报的当时是五千左右，不到五千。在学校也是咱们学校，对， 就考试 涨得好快啊！ 对，现在就 这个价格涨得也真的 要挺多的。 一名司机的养成， 就是，关键是他很浪费时间，就是你要练车啊之类 的。 但是没有办法嘛，这个事情就关系到你是不是 人身安全， 未来的安全问题。 对， 确实。不过你挺过来了哈，恭喜， 嗯， 恭喜。 对， 嗯， 一个是经济条件不允许，七八千的价格。 嗯， 另外一个就是时间的成本太大了， 嗯， 你就还以驾驶证为例，这真是跟驾驶证过不去。 嗯， 这一驾驶证，你说时间成本，你要花好多天。 你像我从高三考到了大三。 对啊，你这可家就相当于花了四年的，不是三年的时间， 对， 去考一个证件。 对， 但是 因为我只有寒暑假的时候才会去考，平时的话我。 对，就是其他的小朋友寒暑假都在家玩呢，在家又天天风吹日晒雨淋。 是的，是的，我还 真的寒暑假学车很累的，好吗？ 嗯， 夏天又热又晒， 两个极端的天气， 冬天又冷又干，真的。 没错，我还你是寒暑假，我还见过每个周末的时候回家去考，因为大部分人可能是在家那边去这个报名的， 嗯， 对对对，会有人专门 可能专门 回 趟 家， 然后来回的路费啊、时间呀，啊，也都搁进去了。 而且你考了还不一定成功，就比如我的科目四， 对，考了还不一定过， 失败的 还不怪你这个原因。 对， 所以这也是。这个辛苦考证就是反对一边的想法的第三点，就是说我可能付出了时间的努力、金钱的努力啊，这个花这么多钱、用了这么多时间，然后我这证还没过， 嗯， 这个我得不偿失啊，对吧， 嗯？其实结合这个正方和反方的意见啊，把它结合到一起，就是我们这个有的放矢，也就是我们目标要明确，并且在这个目标需要的这样一个范围当中，我们去考，就是比较有针对性的去考就好了，不要太贪，有的时候， 嗯， 尤其是一些没有必要的这些东西哈，就不要把精力放在那里了。 对，就是否则要不你就会跟自己这个本身专业需要的东西，一些专业业务上的知识能力，这方面的东西，你就会把它忘得很多很快，然后就去考一些跟自己本身不从事的专业，你还得去辛辛苦苦的学呀，就是这个语那个语， 嗯， 就是这个法律那个法。 就是怎么又算账，这个账那个账的这些东西。 是的，是的，毕竟人的精力还是有限的哈，所以在这儿也是提倡大家有一个更好的规划之后呢，再去针对性的去安排自己的学生生活。 对，没错。但是说了这么多啊，这个考证这个也可能存在着一些自发性的原因，就是我可能真的需要这个证件。那有没有人来引导我们去考这个证件？这也是挺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啊。 对，这个我觉得 就比如说 特别盲目，肯定是因为没有人引导， 对吧？你还拿驾驶证为例， 我就是被我爸妈强迫去考的驾驶证。 但是爸爸妈妈其实是在引导你。 对， 因为这个证真的是早考晚不考，你早晚都要过的。 是的，是的，还不如趁着学生时代，这个空闲时间比较多。 就是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想法，我只是猜测啊，这仅代表个人观点。就是说我这个证件还以驾驶证为例，为什么在四年的时间里边它能翻一倍甚至是两倍的价格？ 为什么呢？ 这我觉得一可能是一可能我觉得是因为需求量大，二有没有关系是办证的一方，就是说这些驾校啊或者是他们在引导着这些东西的走向， 他是用金钱的方式去引导哈，就是告诉大家快来报吧。 对啊，然后就每年寒暑假的时候都会给你打一些折扣。对吧？这应该都会有的，我觉得。而且学生证还打折 对， 是吗？ 学生练车是会有折扣的。 是的，是的，会有学生价，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宣传点吧，算是他们的。对，其实这也是经济上的一个引导哈，但可能在学校除了驾驶证之外，因为它偏向社会的一些用途，然后可能在学校专业上的一些引导就需要老师包括师哥师姐这样比较有示范性的这个前辈来指引了。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还有就是可以关注一些用人单位的要求，比如说英语比如说自己目标是什么跟英语相关的一些岗位或者是单位，就要关注英语方面的这个自身的提升或者是专业上，比如说咱们主持人就是要甲呀，对，这些证件就要去有所提升，再或者是其他的相关的行业哈，各自行业都有不同的规定。那除此之外可能就是周围朋友的一些影响了。但是这个可能需要自己多加去甄别和判断，因为不一定适合自己。 走王队，咱们明儿去考一潜水证去吧。 走，明天就开始 去北京。 这个我乐意 潜水是吧？真可怕。那个接着来再说说这大学生这个走出考证的三大误区吧。我们刚刚也一直在聊这个考证热，考证成群，在这个老师或者是其他周围人的引导下去考这些可能自己用不着的一些证件。我们该如何掌握一种正确的考证的思路和想法，又怎么去避免这些考证的误区呢？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可嘉。 其实就像刚刚月月姐说的哈，就是你要去甄别一下，并不是说每一个证件都适合你和你以后的发展。所以说第一个误区呢，并不是说证书多多益善。对，因为很多有的人就认为说我证书越多自己在求职中的优势更多，可能性更多。但是呢，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很多人拿着很多的证书去找用人单位，那用人单位就觉得哎，你是不是你的职业定位不清晰，对，然后你的精力过于分散，所以说有可能会因为这个原因把你 pass 掉。所以说也不是说证书越多越好，而是应该就是结合自己的专业和职业目标去考那些自己需要的那些，对，特别是自己的刚需，或者说我对这门课特别有兴趣，我对这个专业，那你也可以啊，对吧？你也可以去考，但不要强迫自己痛苦的在一个考试的过程当中。 我开玩笑， 你去考吃货证吗？ 哎，可以，可以。 然后第二个误区呢，就是不是说证书就是入场券。因为考一些名牌的证书呢，确实能够证明你在某一些方面啊，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和专业技能，对你的就业可能会有帮助。但是呢，由于现在持证的人数也在越来越多，很多人呢他不光只看你的这个证书的分数，比如说就拿英语46级来说，你把两个分数摆在这儿，然后但是面试的时候你的这个英语和你的高分英语和一个 不符合， 对，和你的这个 口语不符合， 对，低分英语的这个 人在同时面对考官的时候，人低分英语的交流和表达更自然，对吧？你只是一个会答题的机器的话，你这个高分其实是没有任何用的，他还是会选择那个更能够把英语作为自己一种实用工具而不是考试工具的人来成为自己的员工。 没错。 那第三个误区呢，就是证书越热越好也不一定。为什么呢？因为不少学生呢都喜欢报考这个热门的证书，觉得热门证书含金量高， 之前的会计证 对。但是有的一些热门证书呢，它只是一些阶段性的流行，它只是在这一个时期很受欢迎，并不代表它一直会受欢迎下去。所以说我们在考证之前呢，一定要对证书的发放机构啊、考试内容啊、证书市场的口碑等等方面要有一定的了解，不要去盲目的跟风。 非常好的三点建议也好，帮助大家如何走出这些误区。 对，其实大学期间啊，这个刚刚我们一直在聊无聊嘛，这个把那些无聊的闲暇时间用在自己专业的学习上，或者是跟自己兴趣相关的一些知识的储备上，也是非常有用处的啊。在这儿呢，也是来跟大家说一说，在大学期间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一些证书吧，就别像那哥们儿是考了17个证，3月1个证，不定都考了些什么证呢，对吧？比如说第一个啊，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证书，这个基本上每家用人单位应该都会去考虑一下。 对，一般都会有这样一栏哈。 比如像我们专业，就是这个也是一个必过才能拿到学历证、毕业证的。 对。 然后还有这个大学英语的4、6级证书、这个基本上都会用到。 没错。 还有公务员的证书，报关员的证书，还有这个物流师职业资格证书，这些应该都是跟自己相关专业有关的一些证书了。 没错， 然后还有一些比较其他的，比如说像刚刚说的会计证啊、那个律师资格证啊、教师资格证啊，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可以在大学校园里面可以去关注一下的东西。反正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计算机等级考试证书，还有咱们的英语4、6级的证书。 没错哈，这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小小的提点，就可以着重的去关注一下这些证书，并且跟自己的情况相互比较一下哈。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有所甄别的去利用好自己的时间，并且向自己的目标努力的奋进啦。 对，没错，说了这么多啊，这个不管是考证的好处还是那些误区和缺点，在这儿呢主要还是想跟各位正在大学校园里边学习的那些可能还没找到自己未来人生目标的同学们说一下，是珍惜自己的大学生活，不要有那么多的无聊时光去做那么多无聊的点点点点点。 我们还有诗和远方， 对，我们还有诗和远方，还有更好的未来的目标。 对，就希望大家可以珍惜春光啊，就像我们的校歌当中，珍惜春光。 对，没事的话呢，也可以多看看我们的节目《青年说》，还也可以早起啊，可以长知识、长见识，对吧？ 是的。 行了，今天的《青年说》到这里就基本上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可嘉的今天的到来以及他的非常精彩的分享，谢谢可嘉，也非常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的收听和收看。我是大佐， 我是月月， 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哪一种才是最美的？ 所谓最美声音，它更多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诚恳和真挚，表达着你对经典的理解、想象和情感。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听见美，寻找最美声音招募活动正在进行中，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濮歌读美文。听见经典，听见美。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